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提前了解我们节目直播的主题，大家可以来到微博找到我们了。直播过程当中呢，想要跟嘉宾互动的方式也是在微博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26日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昨天本市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期的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从摇号现场的配置结果来看，家庭指标的占比达到了61%，平均的中签率为1.93%，是个人中签率的7倍。从本周五，也就是12月31日到2022年的1月15日，中山公园音乐堂2022新年演出季将会连续的推出9场音乐会，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演出公众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2021年最后一个周一的直播了。说时迟，那时快，欢迎我们博物整理学院的创始人郭西西，欢迎西西。 大家好，我是西西，主持人好。 我们在最后一个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周一，要跟西西聊的是整理的问题。哎呀，感觉我们要整理一下心情。 对，迎接2022。 好的，西西可以把你的话筒抬起来一点点啊，你 的 声音会大一些。好的，我跟西西要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是因为最近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边有很多人在搬家。我也不知道，但是可能就是跨年的这个前后，包括春节前后，确实也是租房市场啊，包括二手房市场比较红火的一个时间节点。 对，或者说其实它是一个搬家的节点吧，因为就是大家尤其是自己的房子嘛，买了房子然后装修好了也放了一段时间味道，觉得我想春节前搬到新居 红红火火的过一个春节 迎新年， 所以我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红红火火的朋友圈啊，我就发现现在大家对于搬家这件事情就呈现出来了两个有一点极端的态度。一个呢，就是一直在抱怨说搬家还没有整理完啊，为什么还没有整理完，为什么还有20个箱子没有拆，就是这一部分的朋友。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兴的理念被他接受了，找到了像西西像博物整理学院这样的一些机构收纳师来帮助他， 而自己呢就真的成为了甩手掌柜。从这个家哦，看到所有的家都哦，这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到了箱子里，然后到了新家哦，就怎么就从箱子里都出来了呢？反正这个过程就由整理师帮他们完成了。 是的是的，就是我真的不是吹我们 不是自夸。王婆你好。 对，就是请整理师帮做搬家整理服务、真的是太幸福了，真的纯粹的拎包入住， 真正实现了。 这对对对，都不是说精装买房的广告文案说拎包入住、就整理师帮你打包、帮你协助运输对接搬家公司、帮你拆包、帮你整理、帮你把每一件物品 都归到原来你习惯的位置， 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对， 哎，这件事儿也很重要，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那个手机数据迁移，对吧？就是华为它不是手机之间 啊，就是其他的品牌我不太清楚啊。我们的国货就是华为，它这个、之间迁移，它是你的桌面原来是这样的哦，你习惯于你最常用的这个 app， 它在这个位置，你迁移完了以后，它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由收纳师、整理师来帮助你搬家这个过程是可以做到。哦，我习惯于他在客厅的这个位置，他大概在新家他还在这个位置。 对对对，就是一是可以按到，比如像我来说，就是客户的生活习惯和他的要求去，还按原位置去规划，去摆放。但其实我们更高的价值，更多的价值应该是更高，就是能把在这个新的空间里，再充分的重新合理的规划他新家。对， 就原来会有一些些不合理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因为是新家了嘛， 对对，就是一切从零开始， 太好了，就很多人搬家的一个期望也是在这里。 对呀、是这样啊， 就是我自己混乱的生活中，可以假装重新开始， 一切都是特别好 的 开始。 哎呀，这欣欣然是不是有点朱自清老师的春的感觉了啊？就是一切都是新的，都是新的希望。好了，如果你也曾经为搬家头疼过，今天呢听完了节目，希望可以给大家打开一扇窗，一个新的搬家模式供大家来参考 啊。 然后大家可以想一想说，如果我有那个时间精力，我也很乐于自己收拾，那没有问题，你就自己慢慢收吧。反正收一个月收俩月都没有人管你，咱这慢工出细活。但如果你曾经也说像装修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装一次伤一次。我觉得搬家也是这样，就搬一次伤一次。 对 对吧，从内而外，从外到内的体力到身心的，对，各种暴击。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呢，欢迎你把你的疑问啊，曾经遭受过的搬家的暴击都告诉我们，我们请西西来给大家支招。今天不仅是他会分享他们的案例，也会给到大家一个大概的整理的思路。这件事儿也很重要啊，我们要先搞清楚为什么你搬完了还是乱，这个症结在哪里。好，有可能就是乱，一开始就乱，乱到了最后。我们要帮大家整理一下啊。好的，想要跟我们博物整理学院的创始人西西一起来聊一下今天这个搬家的话题呢，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大家点进去我们的主页啊，会看到微博两个字，然后看到我转发博物整理的官博，那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啊，里面有100个搬家的理由。这张图真的，这100个首当其冲可能是我需要一个干净的家，我想要重新开始。好，点开我的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然后找到这一条，点开评论就可以留言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痛点都在哪儿，好不好？魔手一剑说冬天搬家主要就是冷啊。好的。然后他说租房子也贵。但是我最近因为看到有很多人搬家，所以我就跟就是从事中介的部分的朋友聊过，说其实春节前后是一个租房子的好时候，因为会有很多人他春节换房，包括他有可能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对， 那他春节前可能就离开北京了， 是的 啊， 对， 所以他这个换房不一定，这个时候还是要看你租哪儿以及你对于这个家的一些 要求吧， 新房子的一个预期。 嗯，对，不一定是贵的啊，这一点我还是要纠正一下。另外呢，他说搬家最累的事儿就是收一堆乱一堆还找不到。哎，他说的这个很多人都会有啊。 嗯， 就收了，就这一堆你收好了，但是呢，嗯，其实没有什么思路。 嗯， 就是把它装到了一个箱子里而已，所以你内心还是觉得有点乱。 对，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咱们这个问题啊，就如果想优化这件事情，就是最好是打包的时候先把家里的物品进行一个分类，再按类别去打包。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到搬到新家再去拆箱的时候，那同类的基本是相对集中的，那这个时候你整理起来会省一些力气。 嗯 嗯， 反正收一堆乱一堆是很多人的一个普遍痛点。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打开每个箱子，尤其家里的这些日常生活用品，每个箱子里都出来一波出来一波，哎，真的到第10个箱子一定会抓满。 嗯，我仿佛看到了西西拆了很多个箱子。 对， 然后每帮客户拆一个箱子，还是生活用品，还是 怎么还是。 然后拆到第20个衣服，第30个衣服，就是这样，收一堆乱一堆啊，然后没有规划，每一个箱子里面仿佛放的东西都是同一个类别。 对，我说没类别， 这是一个 bug 啊，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但是他同时补充了一条留言，他说断舍离是在于于心不忍的物件太多了。 哎呀，那这个我觉得是要从内心开始梳理对物品的一个感知吧。其实你知道，就是我们整理服务的客户，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家里物品太爆炸了，就是严重超负荷了，影响了生活，才找我们去帮他去做整理。 嗯， 但你想，这样的客户其实他一定对物品是有一些执念的，或者很惜物，就纠结。对，说的 很惜物。你这个形容词儿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但是真的是在我整理过程中和整理结束，每个人的那个心态都会发生改变。就是我想跟这位咱们的粉丝去说，你可以尝试着去先把某一类物品去尝试去按让生活变得舒服这个标准去进行一个断舍离和优化。 嗯，从一个类别开始， 你最不心疼的类别，比如说， 比如说裤子， 对， 对吧？啊，就是你明知道你是裤子很多， 嗯， 但其实你，有一些因为它的价值也就在那个地方吧，早些年买的，可能它也不是什么品牌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就像你说的，它不像外套，它一件可能很贵重或者怎么样。啊，也不像电子产品，也很难。 对，就是小试牛刀，找一个小单品， 哎，不会让你特别的 肉疼。对，但关键你一定会觉得特别的舒爽，嗯，当你实现了这个物品的梳理之后。 嗯， 就是 不要总是一上来就希望全部都做好。 对对对对，就是从一类开始，哦，就是感受一下让生活变得舒服那个状态。 嗯，是你大概需要丢多少东西，或者是你能不能做到 对 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断舍离的状态。 是的是的，就是说是纠结嘛，刚才说纠结，那我觉得不可能每一类家里的物品你都纠结，肯定某几类你会，哎呀， 有执念。 对对对，那先选没有那么高执念的物品类别去感受一下。就我说的舒服，就是能找得到，然后你需要的时候它存在，这就是舒服。 嗯， 就是物品过剩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什么什么都找不到，啊，对吧？以为我 但也不会说，你断舍离了之后，这一个类别你会觉得啊缺。比方说我还是说回裤子吧， 嗯， 就是不会说我扔了10条以后说啊，我去，我今天穿什么，我明天穿什么，我后天穿什么，也不会有内心的这种缺失感。 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不到那种极致，要的是舒服，就是我说的那个点。就我，你当下你再穿的，哪怕你近2年都在穿的裤子咱们都留着，一条都不用断，你断2年前的，2年没上过身儿的这一些，对，对，这一批啊，就是拿裤子举例，2年没有穿过的，90%可能再也不会穿了， 也有可能穿不上了。然后就是内心总是幻想自己能穿上， 还有可能一开始也没穿上， 就买回来激励自己的。好，我们就以衣物是吧，这个任何一个单品类的类别的衣物啊，你说衬衫，或者 T 恤， 都可以，都可以参照这个大概的时间来考虑。 对，就是能找得到，然后又够用。嗯，别因为每天要找东西浪费特别多的时间和心情。 嗯，两年没有上过身，你都没有想起过它。 或者拿起来又放下。 哎，对，大概率可能它已经不适合现在的你了。 对，配不上现在。 那我们就把它断舍离掉。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啊，给到大家总觉得想要断舍离，但又舍不掉，总是会心疼。我们先解决掉第一步这个问题。 对， 因为如果你东西本身就永远都是在爆炸状态，你到搬家那一天只会是爆上加爆。 对, 对 对对，是 本来人家十个盒子可以搞定的，你三十个都搞不定。那你当然很焦虑啊，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多。 对呀、对呀、是这样、就是。 然后一想到去到新家还得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拆，你就不想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人游戏酱说：“西西，你是整理师呀，如今很热门呢。” 哦， 你很懂哎、他说：“不搬家，年底也该收拾收拾了，断舍离走起来。希望听到西西的建议。”好，刚才这个断舍离的第一步的建议怎么样？我们挑出不太会让你肉疼的一个类别，我们先试一试。 对，然后标准是舒服，物品和空间刚好是舒适匹配的状态，就大家可以按这个标准去体验一下。 好的。博弈先居说他搬过两次家，第一次呢很小，才五六岁。记得大家抱着一大堆的纸箱子装车，然后他的妈妈就指挥装大，让大家先装大件的家具，再装小零碎小家电。搬完以后呢，全家人都叫酸背痛，全家。他说第二次呢，就是前几年了，搬家前两周就开始打包分类，然后陆续的搬到新家，他就不是一次搬到的。说真的，就没觉得那么累，也有可能是妈妈安排得当吧。 哇， 所以这一回全家最累的还是妈妈， 哦、 对不对？ 对， 哎， 真的是，对你，就是，其实最后这一点的确是，就是妈妈这个角色。之前我看到过一位博主说我这次搬家，啊，我开荒没哦，我搬新家没花什么钱，然后说开荒是婆婆。 然后整理是妈妈， 对，搬家说也没让别人动手，怎样怎样，就是我当时看完，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有点心塞啊， 就很心疼啊，我很心疼她的妈妈和婆婆， 对， 因为你想年纪也都不小了，是吧？都算老年人了，然后还要为了你，当然省钱是第一步啊，就其实是为了年轻人的舒服吧。 但我觉得这省只是眼前吧， 对 吧？ 腰酸背痛的时候，妈妈其实没有告诉我们。 对呀、对呀、就是万一真的是有什么，就是积劳成疾的疾病，突然啊，真的腰疼了，躺两周，对吧？就开荒是多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 难以想象。 对 对对，我也搬过家，也装过修、我觉得开荒这件事情还是专业人交给，就是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吧。 对的，对的，就是真的说到搬家这一块，我觉得前面的保洁呀，你一定是要花一点钱来解决问题的，就不能。就是觉得我没花钱，我出了体力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这点是我想分享。 对，而且他那个体力是因为妈妈虽然一直以来看起来都会做家务，但是他那个家务的体量和他的专业程度，他还是不一样的。你让妈妈去做开荒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太赞同的啊。这一点绝对好。凤凰说一生到底要痛几次啊？说再也不想搬家了。这看来都是有很切身的痛的同学。好，那接下来呢，西西就要以他们的这个服务的客户，因为你最近也是凑巧也到了年底，服务了几组这个搬家的客户，对吧？ 对。 我们想聊聊这个话题，以客户为例吧，然后给到大家一个我们大概的一个思路，让大家不要一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是一头的雾水。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大概有几个点可以分享给大家吧。首先可以说是物料的准备，这里边对，那纸箱一定是必备的，对吗？那如果就是自己买纸箱，我这里想说正常的话，比如我们家里边常规物品搬，我们就会买40×50×60这样大小的，对。但里边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说，如果你家里有很多书籍，那一定要记得买一些小箱子专门去装书， 对，书很沉，千万不要只有一个型号的箱子。 嗯， 这个时候要么就是搬家的师傅很辛苦，要么这个箱子就是有一个，还有个痛点是可能箱子到半路坏掉了。 啊，这个我曾经试过，就是我当时搬家是像西西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这么大一箱书它到底有多重。对吧？你把下面封底了之后，它有可能根本抬不起来，好吗？ 是的，就是原地。 就我觉得搬家师傅也很可怜，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家里书会多，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到小堆儿去。 对对对，或者就是直接买小号的箱子， 嗯、 比如说30×30厘米，再乘个50厘米这样的一个大概的这样尺寸箱子，就是大箱子一半吧，可以大概是按这个标准去找这样对应的尺寸。嗯、就是对前边，我们把前边准备做好了，后边才能更省心嘛。 哦、 对，就是物料这一块大家可以去先关注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对，因为网上的纸箱尺寸太多了，就这一点是我在纸箱上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然后还有就是易碎品、嗯、对，那正常我们都会买这种大卷的泡沫那个膜，对吧， 就各种缠啊，然后就是裹到骨折病人那个级别， 对， 觉得差不多啊、哦、够了。 哎，对，然后但这里我想说，你如果说易碎品啊或者是化妆品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可以再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快递打包的气泡袋。就我们收到快递那个袋子 啊、 啊、 就是上面可以摁了一摁，就 但是它不是 那 种一大卷的一片、啊、一片你要还要裁剪、嗯、还要去粘、嗯、但是你买那个气泡袋是三面封的，就是一面一封，放好东西一封，这特别省事省时间的一个物品、 嗯、 一个工具、 哦、 对， 这个适合家里面女性用品会有点多的，因为它确实都是一些玻璃制品啊什么的啊， 就是贵重物品吧，就是你需要给它再去保护一下的。如果很多这一类，还有摆件啊，那就可以去买一些这一类的辅助的包装的耗材。对， 哦，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又省事儿。 对呀、啊，省事儿省时间嘛， 打包的时候省时 间，打包拆包都很痛苦。 确实，好的，这是。盒子的尺寸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统一尺寸了、 嗯、 啊，它不同的物件尤其是 书 啊，这是最重要要画重点的一个，我们还是要把它分到小盒子里面，方便搬家师傅来搬、 嗯、对, 对, 对，方便搬运、 嗯、然后这个气泡袋 对、 嗯、还有什么样的物料非常推荐大家？ 嗯，那如果家里酒特别多的话，这个搬也会特别头疼，就是可以买气泡柱。 哦哦，知道，因为你在网上买酒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气泡柱嘛。 对对对， 嗯、 但是家里面基本你买回来就拆了嘛，但是想搬家，为了保护这瓶贵重的酒，也可以再去买点气泡柱。对， 但是我没有买过，我想知道气泡柱需要自己充气吗？ 它是自充气的，撕开噗。 哦哦哦哦，那还好呢。 对对对对对，还好还好。 只买过成品，不知道哦，它来的时候是那个样子的。气泡柱， 对，就是这是让你加速打包节奏的几个小物料吧。 嗯， 对， 制胜法宝，速度蹭就上来了。 是的， 好，这个是相当于是在打包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用到的、 嗯、 而以前可能会忽略的，就临到哎要打书了，说哦我书都已经装进去了大盒子，发现搬不走了， 对， 你又得掏出来，这是提醒大家的一点。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是要做出提前量的，就是你的新家的设计。不，我这个地方既包括租房、 哦、 也包括买房。 哦， 啊，就是装修这个部分的。 你是指就是新家的储物空间？ 对，储物空间的设计。 哦，那、嗯、对，那是更前置的。 对对对，比你这个打包还要前置的一个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对对对，嗯，我觉得就是咱们还以。比如说以自己就是新装修自己的房子，然后自己装修为例的话来说啊，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像我们就会有一个前置的服务，就是新家空间的规划，规划配合，就是我们不是设计师，我们做不了说给您家出软装这些图，但能做的是什么？是跟设计师配合，就是在木作深化图这个环节，去根据你的物品情况给到设计师一个建议，说每个空间具体的格局怎样去安排更合理。 嗯， 对， 这个可能大家就这么说啊，西西这么说大家理解不了， 太空 了，我们就以衣柜为例。 哦、对， 就是各位都会有这样的痛点吧，就是比方说你租了一个房子、然后那衣柜看起来很大，打开了以后发现 这个挂也不能挂，那个放怎么有这么多这样的格子什么的， 对， 就很奇怪。 嗯， 哎，这个时候其实就出了刚才西西说的那个问题了。 对，哦，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最合理的时候就是在装修的沟通阶段，我们就介入去给到一些建议，说这个格局我们不要，那个格局改成什么样。对，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好多搬家整理的客户，他是搬家前找到我，然后我们去上门预采，发现，哎，新装好的 柜子， 对，我给他各种拆，各种改，就我都会心疼啊。你想，每个板都是收了钱的呀，是吧？对。 但是他这个不合理的原因是，设计师没有办法在装修这个设计的阶段就跟客户很好的沟通， 嗯，对， 或者是说， 其实我 他这个流程就是没有的，以前就是没有的。 我觉得就是两个方面吧，就是第一，首先好多，我们装修就是买房子的，就是这一方吧，就是其实对格局没有那么明显的认知和感觉，就是说，哦，我怎样是我需要的，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嗯， 专业的概念， 对，专业的概念，对对对、 嗯、 然后设计师呢可能就是标准化的给到，就是以衣柜为主，就是都是短啊，短衣、长衣、中长衣，哎，再加一个层板区，这是卧室里一个标准衣柜的标配。 嗯， 真的见到大多数都长这样，但其实这样的空间真的是不够我们当下一位女士的当机一物的玄关，真的认真说， 这是来自一个收纳师已经经过了很多个衣柜的洗礼之后给你们得出的结论。就刚才如果你们家衣柜就是这么一个格局，你会发现可能妈妈一个人的衣服都放不下。 是的，爸爸的衣服只能去次卧。那如果有次卧的衣柜给爸爸用还是很好的。那如果家里 儿童房爸爸妈妈的衣服全部都占据了小朋友的衣柜，这是衣柜本身设计的不合理。 对对 对, 对，就是、嗯、就是比如说那个层板，我衣服都挂不下，做什么层板区啊，是吧？前面咱们也聊过，我说层板区它就适合放包包帽子这一类，那优先肯定是把我们的衣物挂在里边啊，对吧？ 嗯, 嗯， 那对，就是前边啊，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你自己设计到装修环节，一定要根据需求出发，给设计师提要求。 哎、嗯、这个就是最好可能你在装修之前呀，或者是租房之前、搬家之前、 嗯， 因为你现在很多租的房子，其实有机会自己再置一个衣柜嘛， 对 对, 对， 对 吧？还有空间可以你再置一个衣柜的情况下，你要对自己的衣物本身这个数量和分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嗯、 实在不了解呢，我们先找收纳师了解一遍。 可以，可以。 西西就负责帮你把衣柜掏空，然后再整理好，再装回去。 对， 这个就是。其实是了解我们自己喜好和习惯的一个过程。 嗯，对，或者说是对物品有一个更清晰认知的过程。 比方说有的姑娘她可能就是连衣裙、大衣这种长款的衣服会多， 嗯， 对吧？如果你标准的那种长衣区根本不够她挂，那她多的怎么办？ 是的，就是想说每个人的物品情况不一样嘛，所以设计师如果只是标准化做了几个类型的格局，那一定是不符合你个人的专属需求的。 嗯， 所以长衣多，那就要设计师说我多来长衣。那如果平时都从来没有长裙，都是上衣裤子，家里边可以没有长衣了。我觉得没有长衣区，对，都是短衣区，那你这个柜子里就有两，同样一个格子里能有两根衣杆，它物品量也是翻倍的嘛。对， 嗯， 就是根据你物品的实际情况让这个格局更合理才是最好用的一个空间。 哎，这个部分呢、嗯、就涉及到说你面对一个空的柜子和一个空的家，新家的时候啊，你要搬去的那个家的时候，你就要对你现有的物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有对自我的物品有一个认知，有个了解，你才能提要求。 这很难啊，这不就是大家断舍离最难的那个部分吗？很多东西不到搬家的时候压箱底儿的，怎么掏得出来呢？ 但是还是可以知道你是不是长裙多哦。 哦，对对对，就是大家真的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现在就打开你的手机相册 啊，对， 你翻一遍，你把今年2021年的所有照片翻一遍。大概我觉得啊，也对你自己的穿衣风格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了，到底有多少长的短的。好了，想要继续的跟博物整理学院的创始人西西来聊天的话呢，微博可以继续的给我们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的微博。 童宁说男人的衣服只能放在纸箱里面然后堆在阳台上。哎呀，这个男士们你们也很辛苦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应该把我们的节目的回放推给家里的贤内助，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的衣服可能就会回归到衣柜里面了，因为哎发现最后哦，不是妈妈的错，不是另一半的错，是衣柜的错。 对对对，我也觉得有空间了，可以回来。 哎，你看，我们还帮大家解决了一下这个家庭纠纷的问题。 对对对，解决了亲密关系问题。 我们找到了这个亲密关系出现一点小瑕疵的原因，是柜子的错。回去就告诉妻子和妈妈说，都是柜子的错。我们从现在就开始整理它， 对， 改造它， 给你一个空间。 哎，但是他也想问啊，说有那种搬家师傅从进入开始，连装箱都是师傅干的公司吗？那你说到的这个其实就是西西他们现在干的活啊。 嗯，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搬家整理的服务内容，从前面的、 啊、 对 对，只不过说我要给你解释一下，他西西他们作为收纳师也好、整理师也好，他不可以干的一个活呢，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姑娘居多，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些箱子都运到车上去，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传统搬家师傅来做的事情。 嗯、哦，对， 对吧？ 这个环节其实我们会直接去，预约搬家公司。对，就是说的什么叫拎包入住，就是业主连这个心他都不用操了， 哦，就是不用他去预约。 对，什么时间来搬，哦，什么时间搬过去，搬过去， 然后大概需要多大的车什么的，因为你们收纳完了嘛，你已经知道了。 对对对。几个车， 除非你说家里面的壮劳力有点多，非要想参与到西西他们这个过程也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人总是不放心嘛，总是想要啊，我们要不要跟一下呀，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真的实在是不想要跟，也可以全权的交给整理师来完成。 对的，对的， 包括约搬家师傅和搬家车辆。 对， 我跟你说，车辆大小的这个预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估不好，他以为他的东西 一个 小车可以穿。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周围的搬家的痛点实在是太多，太有意思了。好的，这个算解决了大家的一个疑惑啊。他们觉得说那传统的这个搬家和现在我们说有收纳师介入的这个搬家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好，他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我刚才也问过西西啊，我们不能回避的是一个收费的问题，不能回避，不能回避。这个目前以博物整理为例，你们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收费啊？ 我们是按储物空间的严密，其实就是柜子的 大小， 从左到右长度多长，一严密收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对，基数是按这个柜子的长度来计费。 那就是衣柜和电视柜的区别呢？ 还有个标准就是一米二，如果高度不足一米二的柜子，我们就按50%来计费。对， 就是矮柜， 空间小，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就收一半的这个一严米的费用。 对， 然后像那种大衣柜， 对， 你做到顶了，我也是一严米。 对，是这样。 你只将将1.3米也是 1.3米的衣柜，可还行？ 1.3米有可能是5斗柜，是吧？就是有嘛，以前就是很喜欢，家里面老人很喜欢5斗柜。 其实5斗柜真的很好用，放 我现在也觉得那个柜子很好用。 抽屉是个刚需的储物空间。 它是按照一严米来收费。按照说。大致吧，我们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说，比如说我们可能80平到100平的房子，因为它可能就2居到3居，我觉得是一个正常家庭的居住空间吧。大致它柜子也就是那么多了，你不可能所有的居住空间全是柜子。 对， 像这种你们有服务过大概这个类型，你有估算过吗？可能会需要的费用？ 100平的话。日常整理的话大概是在2万左右。对，然后搬家的话就是我们的单价会更高一些嘛，是在3万左右吧。 对啊，因为你日常整理就是整理一遍嘛， 对， 你搬家是2遍呀。 是的， 对吧？ 时长也是付出了大概有1.5到2倍的一个时长量。 对，因为你这边在收，然后你搬过去了以后，那边还得全部给你归到完美的位置上面去，让你可以拎包入住。哦，这个是合理的，就差不多是整理费用的1.5倍。 对对对， 收纳整理的。好， 这个啊，我觉得是一个现代人、都市人逐渐会被接受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种，就是我把这个我看起来很杂乱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样我腾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心情。 是这样，对， 去做别的事情， 就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有更开心的事情去做。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很想知道，我们刚才以80到100平的这样一个房子为例，你们有没有去估算过这个时间？就是我可能需要服务多长时间，或我要提前多长时间预约？哦，有可能我能赶上我这个搬家的进度。 就是预约的话大概是提前一周是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还要准备相关的物料嘛，对。然后搬家这个就以100平为例的话，大概是3到4天，从打包到整个的物品做好收纳整理在你的新家里边。 1天对2天这样一个。 差不多，对，就是看物品情况嘛，对。 物品情况就是西西出2个人还是出5个人的问题。 哦，我说这个时长真的，我们至少是要5位收纳师的，的时长， 就是80到100平 的，对 的，这样一个平均的家庭状况吧。 是的，是的，对，不是一个人啊。 我知道，我原来想多了，我以为是2到3个人可以搞定，原来是5个收纳师， 至少5， 给你忙活一天， 对、啊， 给你打完包。 所以想想为什么大家跟家，真的，我们有的客户是。就是搬家没找到我们，但是拆包拆崩溃了，说啊，我想做服务，做整理服务，可以从拆包开始吗？我说可以。 就是装的时候，因为他的想法很简单嘛，我把它都塞到里边，然后就怎么了？还不能塞进去吗？这些箱子？但是殊不知 拆和整理这个环节，这真的会崩溃。 哦，深海鱼儿把。相册里我最好看的一张照片摘出来了啊，山鱼儿，那只能说这是你对于我2021年最好看的一张照片的认知。你就不相信我本周二发点歌帖的时候还能发出一张超越这个的照片吗？你不要这样哦。 哇哦。 搬家对客户有什么要求吗？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是 对对对， 您什么都不需要带，然后呢也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物料都由这个西西他们的、 来准备 啊，你只需要坐在那里告诉我们你的搬家需求， 对， 就可以了。好，但是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觉得这是题外话，因为今天节目快结束了。他说就像刚才说的嘛，很多的男士的衣服不都堆在阳台上吗？说这种怎么收费呢？怎么算呢？ 我可以让他回到衣橱里。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刚才想法是我们可以把它，因为你不是都放在箱子里嘛。OK， 好，我把你的箱子堆到1米2，这很划算吧？是不是？就比方说你60高的箱子，我堆2个，然后我们把它码成柜子，我们再来计算盐米。 没有箱子，我们都不算钱，我们就按柜子算钱，然后我还能让他的箱子里的衣物回归到衣橱里。 这个很好， 对， 很好， 就是收纳师的价值。 哦，合理啊，就是你把东西堆在地上没有关系，我们让它都回到柜子里。 对的，但前提是家里有柜子啊，你不能家里没衣柜说，哎，我要进柜子。 哎，但是你可以这样啊，就是他不，他搬到新家，他有柜子嘛？ 对， 就是我保证你最后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回到你新家的柜子里面去。 是的，是的， 对吧？ 对，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我可以按照这个规格来收你的费用。 其实对，就正好也说一嘴，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搬家，他叫说就是复位嘛，但其实复位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搬家的结果，因为你前边摆在哪儿，新家和旧家它一定长得是不一样的，不是前边摆在哪儿就应该后边摆在哪儿， 不是数据迁移， 对，就是要再升级一点，就是我们是需要用我们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方式方法打开新家的一个储物的方式法和秩序。 我觉得这个好处是啊，就是找到收纳师和整理师来帮助我们搬家，做这样一个让你很头疼然后又很费体力的一件事情的结果，不仅是说我们搬家这件事情变得简单，是后续你进入到新家以后的生活， 对， 它都是有秩序的，因为收纳师已经帮你按空间按功能分配好了， 规划好了， 生活变得很轻松，你也很开心。 哎，而且因为你在搬家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断舍离，你痛就不用痛两回。就很多人搬家他会痛两回，就是 对对对对， 往箱子里装的时候，哎呀，这个不要，扔扔扔扔扔，好，再拿出来说，哎，怎么这个东西还在这，又需要断舍离一遍，不要。就我们把所有的生活秩序化，然后呢，让他们都回到很合理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你的生活就变得很有规律了， 对，很可能一次都不用痛。 嗯，但是是这样啊，下一次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要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了。就是大家看过很多那种装修的节目，就会说，设计师给你弄成这样，你啊，揭晓的时候哇，好干净，好，然后最后敢不敢一年之后再回访？好，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收纳，包括搬家这件事情。之后回访了，你的家还那么干净吗？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跟西西聊的话题。 好呀好呀。 就怎么让你持续的干净下去，整洁下去。 收纳是可以。 哎，但是它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要教给大家。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再见咯。拜拜。 放空自己一下，留给最美的年华。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